好啦，唉，翻嚟呢个星期二得到啊，咁啊， 第三节 头两节咧都讲晒啦，咁第三节咧，我哋要讲一单咧新鲜滚热辣发生喺台湾嘅事嘅。讲真咧，呢单嘢如果你发生喺大陆咧，一啲问题都冇 嘅，系好正常嘅， 好正常嘅。但系你发生喺台湾啊嘛，我哋讲真咧，对台湾唔多唔少有少少期望噶嘛， 系 嘛？成单嘢我讲下啦，就有一部超跑。吓、啊，就话价值咧就系几多啊？ 700万啊？ 唔系好多钱啊？成亿台币好似话系嘛？7000万台币系嘛？即系千几万港纸一部跑车啦，好似话就泊喺街度。咁佢一泊泊几部嘅。咁、有个小朋友系约摸系3岁到嘅啫，我谂唔会超过3岁嘅。咁有个妈妈咧就见到可能架车好靓啦，咁小朋友咧就企喺度挨喺架车度就影一幅相。咁啊惹嚟咧呢个车主咧吓、啊，叫做郑维源为元啊，为即系为什么个为吓？元咧就一元二元嗰个元。 超跑界有个绰号叫将军、哦， 系啦，咁啊呢个将军 个名吓。 即系将军咧就话咧，你咧笑得开心啦，我想你碎尸万段。咁我睇下咧，哇！呢个车有冇咩俾个小朋友破坏咧？原来小朋友着咗一条裤，挨喺佢嗰架车度就要碎尸万段。首先呢样嘢咧，喂！即系讲真啦，喂，小朋友个个都天真可爱系嘛，即系当然有啲好调皮嘅、问题，佢亦都冇做啲调皮动作，乖乖地。 佢唔系跳上架车度， 唔系咧，佢唔系跳上喺度跳啊踩啊咁样啊，跟住踢啲玻璃啊，喂， 即 系喂，呢、个已经系好乖嘅小朋友嚟噶啦。 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唔合理嘅碰撞，你架车个防盗已经响咗啦， 系啊， 系咪先都冇响。 即系呢个已经系好乖嘅小朋友，净系挨喺你架车度影一幅相，咁你就话要将人碎尸万段，跟住又话点样？呢、这个咧唔系，我觉得唔系最大问题。有钱佬咧，巴捻币叫鸠捻屎，系嘛？ 打人挨都唔使死啦，系嘛？ 喂， 唔系打人挨就碎尸万段，如果撞冧咗你少少点啊？ 唔系啊，如果你喺街度用车到呢个小朋友，你使唔使碌多几下补翻数啊？系嘛？ 我呢个大陆就一定会发生。 冇错啦，点解我话要屌台湾呢？喂，你发生喺台湾啊？喂，我估唔到台湾人啊，竟然做埋呢个支那嘢啊！呢啲系支那人先做嘅啫，唔系支那人，系支那狗。仲有一啲台湾嗰啲网民啊，真系帮佢，唉、哎，你嗰阵系阿妈唔啱啦，唉、哎，有冇家教噶？呢啲同家教，呢啲同家教有乜捻嘢讲？有乜捻嘢分别啊？有乜捻嘢嘅关系啊？喂，呢啲唔系家教问题啊！喂。有个小朋友都知道㗎啦，喂，小朋友个个都系咁㗎啦，呢、这个已经系好乖㗎啦，如果系小朋友嚟讲、如果我屋企嗰个一定系可能冲埋去，可能会乱冲乱撞，甚至乎执埋砖架车，系咪？有㗎，小朋友执埋砖架车都唔出奇㗎。 或者攞个玩具哼下佢咯。 系啊，或者刮佢咯。喂，呢、这个已经好乖，挨喺度影一幅相。喂，你仲讲埋啲咁嘅嘢，最离谱就系嗰啲网民。有部分嘅网民咧，唔系都唔少噶，真系话呢个老母冇家教，点会冇家教？已经好啦，好家教啦，唔好家教爬咗上你嘅车啦。如果系大陆啊，坐咗上去耶啦，系嘛？跟住仲唔系一个啊？你见到你咁啊，我又擒埋上去啊！一时间啊，好似欢乐满东华咁啊，擒40个上去啦，系咪啊？首先，你依架车你有钱佬，你摆出嚟表演，你想话俾人知我好捻有钱，系嘛？ 做公众即系露天地方喎，摆 你喺露天地方摆出嚟。喂，如果唔掂得啊，你请个4个刀斧手，每只各一个，系嘛？讲到明，埋近3步之内咧，就即刻斩杀， 斩立决， 系嘛？要斩杀于3步之内，一系你请4个叉，系嘛？配备雷鸣灯、鸟枪，一埋嚟就开枪。冇啊嘛，你有冇写低纸话唔俾埋佢啊？有冇话不准触碰啊？有冇任何警告字句啊？周边连嗰啲嘢都冇拉啊，连嗰啲绳都冇拉，乜捻都冇。喂，人哋点知道唔卖得去噶？系咪啊？点知道要俾你诅咒碎尸万段噶？系咪啊？喂，呢单嘢系好明显系讲出一啲咧，系台湾人啊最无情、最无耻嘅台湾人。原来有钱佬你就觉得佢系啱嘅， 系 穷人哦，你就梗系唔好掂人哋有钱佬嘅嘢啦。嗰部车唔系我哋展览嘅咩？摆喺街度嘅， 你都系想展览啫嘛？ 喂，嗰度冇写住噶嘛？系咪啊？可能个车主好想我埋去摸佢咧，好想我埋去影相咧，好想话俾人知佢有架咁有钱嘅车咧，系咪啊？ 完全冇警告字眼。喂，香港地啊，唔系香港地，全世界嘅商场啊，如果有地下有摊水溅死人，就可以追究商场啫。如果商场摆个小心地话牌，你就告佢唔到噶啦。 都得噶，都告到噶。 都告到。 唔好谂住啊，唔好谂住报摆就得啊。 咁你一个警告字眼都冇。喂，人哋点知你嗰架车原来唔捻去摸得嘅啫，连接紧都唔得嘅啫，系嘛？ 咁系咯，离谱。喂，即同埋啲网，你同埋啲网民即系变咗支持碎尸万段呢样嘢噶咯？ 系啊， 有冇搞错啊？ 系啊，即系话咧，原来咁样就要碎尸万段。喂，你哋即系话俾声，有钱就大捻晒啦，掹碌掹碌捻出嚟，你哋就系帮佢含系嘛？意思系咪咁啊？喂，咁唔怪之得大陆打压你啦，大陆大捻把钱。系嘛？俾钱收购巴拿马，你咪得翻二十个国家同你有邦交咯。嚟紧冇噶啦，买下一个买下一个。喂，有咩人哋有钱啊嘛？系咪？你有冇家教噶？你个乜捻嘢耳啫？ 有啲人就话个阿妈咁个细路唔知啫，你冇理由由得佢挨落架车度噶嘛？ 挨落架车有乜问题啊？小朋友 嗰、那个人， 嗰、那个小朋友又唔系暴龙，好难。佢后边又唔系有，又唔系嗰啲铁嚟嘅，又唔系又 唔系。阿妈睇唔睇到我成问题？我觉得如果系要帮佢认，即系当时咁。 就算啊，挨落去有咩问题啊？你嗰边有冇写低先？吓、啊，一个小朋友挨落你架车度，当然你话如果爬上去跳，咁啊，梗系唔啱啦。 好犬儒咯呢个讲法。 直情啊，喂，你系等于你啲冇钱嘅人，你就帮个有钱佬啊？系啊，你点有啲穷閪啊？你咪谂佢点都有钱佬嘅嘢。 赖个阿妈睇唔住个小朋友挨落人哋嘅财产度。 咁即是如果 即系呢啲观念系好。 假设如果嗰啲网民即系支持呢个碎尸万段嘅网民，你一次行街唔小心揩到人嘅靓车，跟住有条友走出嚟斗巴声你。你做咩斗巴声我？你揩到我车嘛？跟住话，喂，你做咩斗巴声我？跟住揩我车，跟住话，喂，如我算好噶啦，如果攞你碎尸万段噶，咁得唔得？唔得噶嘛？ 呢啲车算系乜嘢啊？七千万台币几多钱啊？嗰二千零万港纸，二千万港纸唔到嗰啲湿湿碎，你知唔知啊？ 系， 你系罗素街啊？是但一只铺啊，都值十亿啊！你行过一个砖啊，个业主系咪喺出嚟掌掴你啊？十亿啊！一个铺，你知唔知啊？ 你未问过就入嚟， 你有冇尊重紧你财产啊？屌你老母！你呢个咁嘅台湾佬系咪以为自己有两个臭钱？跟你来自卫，吓、啊？喂，真系你做埋啲咁嘅支那嘢，跟住仲有啲支那台湾人喺度帮口嘅话，驳嘴驳舌就话佢哋点样点样点样。而家你台湾啊，抵你哋搵钱22 K 嘅啫，抵你哋俾人打压嘅。你点啊含家产？ 不过咁，因为一早已经有人讲过，其实咧，台湾人同大陆人系好似嘅，系好似嘅。 大陆移民， 其实嗰个民族性系相当似嘅， 一模一样嘛。 你反而咧，香港系异类嚟嘅，喺佢哋嚟，对于佢哋嚟讲， 香港受咗英国都百几年教育啦，当然都好多系嗰啲脱唔到嗰啲叫做小龙 DNA 啦，系嘛？台湾都系一捻样。你本身全部有九成福建人，可能有七成福建人，两成客家人咁样啦，系嘛？喂，咁你即系原来有钱大捻晒嘅，唔捻使讲啦，系嘛？唔使讲呢个，唔使讲仁义道德啦。喂， 台湾唔系七成福建人，其实台湾外省人多，早年200万人带过去嘅时候多，咁所以外省人唔少嘅，所以福。即系你话闽南人唔系冇七成咁多， 冇七成咁多、啊。 但如果呢种佢呢种想法咧唔得噶嘛，即系等于我行经街我撞到你，算唔算斩死你啦？咁啊， 碎尸万段 系咯， 斩死 你嗨到我，我个人仲要个一定贵重过个车嘅财产呢样嘢噶嘛，即系人系最宝贵噶嘛，你点样嗨到我啊？碎尸万段你啦， 唔系即系咧一个小朋友嘅碎啊，系嘛？咁人哋影一幅相 系。 即系我唔明呢个可以去到咁样，原来讲到咁严重嘅你系嘛？你唔原来你唔可以俾人点得，你咪请人嚟保护架车咯，系咪？好简单啦，一个唔够请够两个，两个唔够请到一队人，个个揸 AK47，好似 IS 咁样系咪？卖你就要斩手， 或者啲保镖组成人链咯，包围住架车都谋多个人。 你又要系啊？又冇人看住，又冇连嗰啲绳都冇嘅，又商场咪有啲绳拉住咧，连嗰啲绳都冇，又冇警句，又冇警告标语，又冇字句，系嘛？咁你啲台湾人都够胆出嚟帮佢，话所以唔屌唔得。喂，呢单嘢唔系话单纯咁小事嘅，系你台湾话俾人知你系好劣质嘅民族啊嘛。喂，你同大陆嗰啲走狗有咩分别啦、啊？ 你同共產黨走狗唔係好大分別嘅啫。原來人哋有個錢大撚曬嘅，係嘛？我去話俾你知，羅素街每一隻鋪都超過10億嘅。那個價值，你行埋去，按照相同嘅道理，嗰啲業主都係我幾時有話俾你踩啊？冇話俾你踩入去噶，係咪啊？係咪要將你碎尸萬段啊？係嘛？你架車值幾錢啊？難夠跑車，係嘛？你又擺出街展示，喂，冇錢就咪啦，學人揸車啦。哦，據說佢話全台灣佢最多呢啲靚車嘅，啊，好撚多，好撚有錢嘅。如果好有錢就唔係咁樣啦，做人就要發財立品，發財唔立品就好似大陸嗰啲嘅啫。 應該捐啲車出嚟俾小朋友玩。 唔係你捐唔捐唔緊要啊，咁你擺出嚟你想炫，你想炫耀其實係係嘛？你個目的其實想炫耀，話俾人知你好有錢，你買到架車好靚嘅，全台灣得你一架係嘛？咁原來哦，影一幅相都唔得嘅係嘛？有對你一個有啲咩損害咧係嘛？即系呢啲事我，我即系我唔预计会喺台湾发生嘅，即系令我对台湾嘅印象好曳，曳到不得了。你哋原来都系支那人嚟嘅。 系跟住 最恐怖系嗰啲。 先，头先嗰度，阿 Tony 系啱嘅。呢、這个闽南人即系大约七成到嘅。 系。 咁外省人系13%到，客家人系15%，剩翻2.5%系原住民。 系系，又冇都系咁上下啦。 所以啲小朋友要学闽南话咯，佢哋。 咁啊，佢大部分都系嗰啲人啊嘛，系嘛？ 所以要学咯。 喂，你讲嘅说话一撚样，咪都系嗰种民族性，都系种基因咯。有钱佬真系大撚晒咯，系咪？喂，而家因为问题就系你系台湾，你受到中共嘅咁嘅压迫，中共就恃住自己有钱，喺全世界都孤立你，系压迫你嘅生存空间。喂，原来你同做紧嘅嘢，你哋觉得掰中共嗰套嘅？喂，咁我哋唔使为替你担心嘅、哦，你台湾可能都愿意。速统嘅，即刻统一嘅，喂，成为中国一个省，大家都系支那人，大家做紧嘅嘢都系蝗虫行为，系嘛？都系嗰啲狗仗人势嘅，做埋呢啲咁嘅势利嘅嘢，系嘛？ 喂，咁而家咪突然间呢个赖清德讲嗰句咩啊？亲咩亲共爱 亲共爱台， 系咪就系呢样嘢嚟噶？ 哦，可能系、哦，可能系、哦，咁啊而家啱晒啦，咁。即系我第日咧见到中嗰、那个咩中华同心爱国会咧喺101挥舞青天，唔系嗰个叫做五星红旗，大家都唔觉得唔使有啲咩惋惜咯，原来正常嘅，系嘛？两岸已经统一啦，逐渐统一啦，喺民族性上面统一，喺奴性上面统一，喺呢啲狗仗人势方面咧都统一咗。 哦，咁你睇下，你睇下咩台啦？嗱，譬如话你如果你睇台湾嗰啲电视节目咧，你如果你睇着嗰啲。真系好深蓝嗰啲电视节目咧，你发觉同睇紧大陆节目冇乜分别嘅就系佢哋嗰啲论点。 哦， 好似嘅， 好似嘅。 你揾你揾， 好耐冇 有机会睇，有机会睇一个叫做那个叫黄智贤啊，你有机会睇下那个女人嚟嘅。 哦， 喺中应该系中天嗰个频道嗰度做嗰啲节目咧。 中天唔系亲绿嘅咩？ 中。啊，旺旺菜嗰档喎， 咁鬼知得啦。 旺旺菜嗰档嘢， 中时，中天唔系中时， 中时系中时。啊，旺旺菜嗰档嘢，你嚟睇下，哇！ 咁旺旺菜本身都系一个匪台嚟啦，佢成档嘢都系匪台嚟啦， 成档嘢都系。但好过瘾嘅，呢、這个黄智贤好过瘾嘅，佢阿哥系绿营嘅立法委员嚟噶。 咁冇所谓嘅，咁香港都有个啦，系嘛？香港都好多啦，都唔系一个啦，系嘛？即系两兄妹都可以，一个系建制，一个系扮泛民啦。 系 咁啊，即系咧，我觉得呢样嘢系令我觉得，哦，原来你哋台湾人都仲系咁样噶，原来有个钱真系大捻晒嘅，咁唔怪之得你俾人压迫嘅，继续压迫到啱噶啦，系嘛？嚟紧咪用钱买埋你嘅梵蒂冈咯。用钱买埋你其他嗰啲啦，贵啊！好似巴拉圭仲系啊，啱啱巴拉圭总统访问呢个台湾，迟啲买得埋你，等你巴拉圭都冇得买。 而家得廿个啫嘛， 得廿个啫嘛， 廿个咯， 咪咯，迟啲买得晒你咯。即系你哋嗰啲人竟然系咁啊！都当然咧，台湾亦都好多网友真系串嗰条友啦，系嘛？有钱佬系嘛？你有个两个钱系嘛？喂，讲真咧，你嗰啲钱如果同大陆啲土豪比，你真系蚊比同牛比啦。不过你系舍得去买架车咁解嘅啫。但系原来你买架车又唔俾得人掂系嘛？咁要请保镖咯，要请啲别动队吓、 特別行動隊揸曬啲全副武裝啊，即係防止人哋睇，防止人哋影。 咁啊，即係同我早輪講咧，即係啲香港差佬要成立辱警罪咧，我咪話過嘅，應該揾個龍圍起佢當係大熊貓咁樣保護啊嘛。咁呢架車其實應該係咁嘅喎。 係咯。起码咧，嗱，你防止人哋影相，你应该揾啲反闪光嗰啲咧。你一影相咧，就喺度撑你系嘛，撑到你嗰个咧就影唔到相系嘛。咁啊，如果人 单面玻璃嗰啲啊， 系啦，如果人系想埋你咧，咁啊，你嗰个随时咧就掹枪系嘛，系咪 AK47 咁样，好似嗰啲海豹突击队咧， 再唔系咧， 任号咁样啊， 再唔系咧，毒啲咧就喺架车上面装咗啲即系防卫嘅嘢咧，一有咩事咧就射出呢个毒箭啊！ 我哋整个，我哋整个电网啊，添一嗌啦，哇！ 射出呢个毒箭咧，一中咗呢支箭咧，就会染上艾滋病嘅。 哦，哇！好毒， 好毒喎，系啦，点一点架车啫。 唔系，即系我觉得咧，呢样嘢其实咧，好啲人话啊，你咪会唔会小题大做啊？我觉得唔系嘅，呢单嘢系好严重一个社会问题嚟嘅，系一个人嗰种价值观咧，你成个社会，你竟然系会。帮呢个车主就系话嗰个阿妈系冇家教，喂呢个唔系同家教有关嘅嘢嚟嘅呢个系咪啊？喂，有钱佬你自己唔发财立品就算数啦，系咪啊？你架车冇写到明唔准噶，唔准埋去摸噶，系咪？人哋走埋去摸，喂，车喺街通街都啲人都摸得噶啦，咁你会唔会周街打人啊？如果你行过摸你架车， 如果警察嚟抄牌咁点啊？ 吓？ 警察你抄你牌都要摸下你嘅车，掹一掹个水杯嘅话， 可能唔使掹咧，就咁照抄咧，系嘛？咁但系如果你行出去，有人经过摸一摸你，咁系咪要打人啊？系喂，小朋友咁，你都去到咁嘅反应系嘛？要碎尸万段嘅一幅相，即系我觉得喂冇咁需要啊嘛，系嘛？呢单嘢系好严重嘅，系成个人嗰种社会堕落，我都系一种咧，即系咧富人。有啲网友好讲得好啱啊！佢话咧，诶，嗰啲架车又唔系你嘅，你啊为咗架车出嚟帮呢个 小妹妹， 冇帮呢对母子辩护，诶、哎，你收咗你咩好处啊？调翻转头啦，嗰架车又唔系你嘅，系嘛？又唔系挨咗落去你车，你又冇任何损失，车主都冇损失，你戥佢肉赤啊？呢啲咧，其实中国人都有句说话嘅，叫做。操即系喝地沟油嘅命啊！操中南海嘅心，你就一捻样啦！你系得22K 人工系嘛？你系为咁车主7000万架车，俾个小朋友挨蚀咗吓，你又出嚟帮佢讲说话，一捻样噶系咪啊？你都系俾人剥削紧嘅啫，你都系受紧呢个社会不公或者令经济不景。啊！人哋有钱去炫富，你又觉得咧有钱佬大捻晒，你又觉得去掰有钱佬系嘛？咁有钱佬咪恰到你准咯，就系、是、有啲咁嘅贱格嘅人，呢啲人种好捻多噶。我系今日系要屌捻晒啲人种嘅。如果听我哋节目觉得唔啱听，系咪捻听？以后都你哋呢啲系支那人嚟嘅，系嘛？ 咁香港都有呢啲人喎， 好多。香港其实唔少㗎，但我就觉得台湾会咁多呢啲人啦，老实讲啊，喂有几多钱啫，我头先都讲啦，香港啊你落铜锣湾行一行铺间间都过亿㗎，比起你架车贵十倍㗎，全部都。 咁总有4% 嘅，虽然有民主制度。 係 呀。 唔即係你讲钱，喂台湾就好撚穷㗎啦，如果相比香港，台湾应该好撚穷㗎啦。因为台湾原来1000万港纸嘅豪宅嚟嘅，1000万香港买个劏房㗎咋。是不是啊？筲箕湾一个盘啊 ,365 尺卖1150万啊，你架车只能够在香港买365尺一房单位㗎咋。你唔好讲到自己好撚有钱先得㗎，你好撚穷㗎，你係穷閪嚟㗎。是不是，即係如果要人要讲到你有钱冇钱是不是，喂呢个社会唔系应该咁样㗎嘛，你同我哋斗有钱你一定穷撚过我哋。我估唔到台湾社会发生呢啲事咯。你话哦，嗰、那个系何鸿燊嘅仔，边捻个仔啊？有个跑车街度俾人点一点，跟住出 post Facebook 屌人老母，咁我觉得冇问题、哦。香港你预咗佢系咁噶嘛？唔会啊，反而唔会啊。我接触过真正嗰啲好有钱嘅人，唔系咁样噶，人哋有钱佬真系发财立品噶。 是不是或者低调啲， 唔系 未必去。 其实真正有钱佬系真系会发财立品嘅，就喺呢啲咁嘅二打六咯，22亿台币即系几千港纸啊，即系5-6亿港纸啦，够卵屎啦呢啲人咪， 係嘛？啲新聞話佢廿二億有廿二億台幣身家嘛，咁啊買車買咗好多好多億啊嘛，係嘛？咪鳩撚屎咯！ 即係學你話齋，其實買個鋪都緊緊嘅啫喎。 喂，李富新街香港買唔到只羅素街啊！我話俾你聽。 可能在台湾已经觉得是很好啦。 台湾人穷嘛 ,22K 嘛，所以就是有班 22K 人真的撑他嘛，觉得他是啱嘛，你这个老母冇家教嘛，两三岁小孩子不存在家教的，你有没有生过小朋友的，是不是怎样家教啊，好撚乖的那个小孩子已经有没有真的琴，有没有真的怕，是不是啊，啲细路仔几百厌，你都知，你都唔系唔知噶啦。个个都系嘅小朋友，个个小朋友都系好百厌嘅。其实两三岁嘅年纪，你越叫佢越唔听，系咪先？真系噶，冇刮花嘅妻已经算系好叻。即系当然，佢已经埋去影一幅相，唔知之后有冇咩，因为冇片啊嘛，影唔到嘛。但系见佢就系企喺度好乖，又手冇喐，脚冇喐，系嘛？个阿妈影一幅相， 个 pat pat 点咗少少啫， 系 pat pat 可能挨咗落去啦。压咗落去，你架车报废咗啦咩？吓，佢唔系暴龙嚟噶，压落去你架车冇损伤噶。 佢唔系着住盔甲啊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又唔系着住盔甲，即系呢单嘢我好唔开心。呢单嘢我见到，我琴晚见到，好唔开心，开心到唔开心得，即系唔开心得好紧要，就系估唔到你啲人系可以咁捻扑街，咁捻贱鸠格，咁捻冇人格嘅，讲嘢嗰啲。同埋留言嗰啲人，下低嗰啲留言嗰啲人，竟然有啲，即系当然亦都好多好多好多讲高度说话有良心嘅人啊！咁佢三立电视台好，中天电视台访问嗰啲人，好多都系主要都系闹佢，使唔使咁即系，使唔使咁严格啊？咁严重啊？讲埋啲嘢系嘛？你嘅车啊，你唔俾人掂，你咪搵个胶袋套住佢咯，系嘛？或者摆地库封住佢咯啊！ 啊咁有咩台嗰啲系访问咗系好闹嗰个母女嘅？ 冇，我唔系就咁睇 YouTube 就冇。咁台湾咁多电视我睇唔晒啦，我睇咗一两个啫。咁但系见到咧一周刊啊，或者嗰啲电视台下低嗰啲 page 咧，下低有啲人咧就讲啊，你两个母女咧就系掂人哋啲财产啊，侵犯人哋财产啊，冇家教之如此类嘅嘢，讲埋啲嘢啊，嗰啲就全部冚家产嚟。 即系佢觉得话，你掂人啲嘢，你唔好怪咁讲啦，嗰啲咁样啊嘛，即系你唔啱先嘅嗰啲咁样。我觉得咁梗唔可以啦，边度？ 咁啊，有个网友讲就话咧，呢个车主咧两年前个女就自杀死咗，吓咁佢咧都到而家咧心情都未平复到吓。咁、你死个女，人哋杀你嘅咩？而家家下佢两母子杀你个女嘅咩？ 杀咗老豆老母 吓，系嘛？咁你自己嘅事系嘛？哦，如果你咁怪，咪通街，你咪通街攞架车出嚟怼人啦，好似个郑捷咁样攞把刀系嘛，上去捷运度咪见人 就斩，无差别杀人， 见人就斩咪得咯，系嘛？咁你都系人渣嚟噶啦，系咪先？呢啲冚家铲，即系揸咁捻多跑车，一定系望你撞车死嘅。啊，有个网友好嘅，讲得好嘅，呢个大 N 啊，唔系网友啊，希望佢唔好撞车死，系半生不死啊！久唔久要输下血咁啊最好啦啊！ 喂，输血都耗用呢个血库喎、 啊，冇办法啦。咁唔通佢需要血，你唔俾佢咩？系嘛？讲人道噶嘛？呢、這个世界 吊住条命都要啊，系咪先？唔好死住啊！ 夹住下半身啦，冇 夹住下半身系咯。 炒完之 后，嗱，即系我唔系啊！我觉得唔系单纯一个人嘅行为，系网民嗰种咧，不分是非。系呢种即系佢嘅价值观原来去到咁扭曲嘅，而家呢个世界，我系觉得系最离谱系呢样嘢啫。 同埋有时啲人咧，可能佢对住个电视台访问咧，佢就唔敢咁样讲嗰个母子系有问题噶。佢喺网度答嗰啲咧，就真系最真性情啦。即系所以你见到网上 特别多人渣噶， 系啊，网上真系好凶狠嘅，啲人讲到 系啊。 喂，呢个网嘅特性嚟噶啦。 我知道，咁佢即系将你嘅人性嘅阴暗面，你够胆喺嗰度讲晒出嚟啊嘛。即系平时可能你会话，我好撑啊， 即系半老派咯，即系早一排，早两日有张相就系有三个定四个童军坐喺架火车上面，咁有几个阿婆咧个样好无奈咁啊，冇位坐系嘛？喂，呢啲咪啱啦，本土派咪提倡，佢哋提倡咩啊？ 不让座， 不让座，不捐血，不买旗嘛。而家本土派做到啦。系咪？我唔好话佢唔啱啊！我净话呢啲系咩？呢啲系本土派嘛，本土派三不政策啊嘛，系咪？咁就啱晒咯，佢哋做紧啦，不让座，不捐血，不买旗，系嘛？即系咧，有啲人我哋见到呢啲唔啱嘅嘢，我哋一定要屌噶， 冇办法唔屌嘅呢啲，尤其是呢啲咧系关乎到人性啊！你由一个人变成唔系一个人，系冇办法唔讲嘅一样嘢，系好严重嘅，严重过你 DQ 我嘅胆讲 ，DQ 都系冇咗个位咁简单嘅啫。而家你系一个人啊，你系变咗唔系一个人啦，已经你讲埋嗰啲嘢，扭曲咗是非，将个黑白颠倒咗，系咪啊？喂，呢啲嘢唔可以唔讲噶，唔可以唔重视噶，呢啲系好紧要嘅嘢嚟嘅，系咪？纳税徒油都系争少少一念之差嘅啫，就算做坏人都系一念之差嘅啫。啊，郑捷可能去捷运度杀人都系一念之差嘅啫。 因为可能你有时你咁样喺网上咁样留言咧，有人睇咗咧，可能会觉得喂系，有张好似佢哋唔啱，即系头先 Tony 所讲咧，即系纳税就可能即系一点一滴咁样令到人哋会改变咗佢个，会即系 fit 咗个。 即系有啲人觉得哇，你大陆人踢脚系冇问题嘅啊，咁啊起飞脚踢阿伯啊嗰啲嘢，喂你啲行为唔系人嚟嘅，你人渣嚟噶。系嘛？你见到嗰啲真正水火客，你唔觉得咁做噶？你系欺善怕恶噶。而家就系人哋嗰个两母子，你觉得佢系人哋系穷人，系咪欺善怕恶就黑鸠佢？哦，有个跑车7000万台币，就系一个有钱佬，就系权威啊，好捻威，你又要掰佢，系嘛？喂，呢个系绝对系嗰种中国人中奴性小龙 DNA 呢啲咁嘅嘢沟沟埋埋嘅。即系我觉得台湾会少啲，唔系嘅，原来一捻样。我呢单嘢我 多唔多个四个 percent？ 不过咁，网上世界咧就唔反映真实世界嘅，好多时网上世界呢啲极端嘅思维咧系你会见到好多嘅，但系真实世界咧就未必有咁多噶啦。 咁可能系咧，我见到佢又唔系啊，佢留啲言好扑街啲，几百个 like 嘅有， 系都话网上世界咯，嗰个系另一个世界。 我成日觉得咧，你有时有啲人咧喺网上鼓吹得太多咧，有啲人真系会跟噶嘛。 系啊， 吓， 直情系跟啦，就系，所以我咪要屌咯，要狠屌咯。最后一句，大运民，哇，跨呢唔 key，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。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